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有关航空运动的单枚邮票三种。单枚邮票分别印有跳伞定点跳伞的运动员、航空模型、无线电遥控模型、滑翔机和特技模型飞机。